刚才那首闹腾的摇篮曲，不如说更有这种行走的，刚才我说的行走的 Kano 的感觉。来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我是古月，各位好朋友都到了吗？听到丫们的签到，阳光午后下午好，叶子你好，嘿，张静，胡雪迪，旺，我爱钢琴。来看看二班的各位好朋友，尼克 F 你好，我觉得大家是特意等着让你一定要在这个舞池第一个来签到吗？还是说大家都没有你那么用心和认真呢？秋水风神总是第二位来签到的，你好。还有 Angel 甲和山人，这是前三甲。还有私奔小姐你好，曲振强，还有金美美。曲振强说了，今天我早点。下面这首歌叫做《白日梦》。必须念一下邵阳的签到，说了在去胡志明市去美奈的大巴上用手机听节目，音效还可以。海外来聆听路上的风景，是不是一片绿色很美呢？配着今天周末的小清新。真的很喜欢这首曲子，觉得有清新的味道，而且呢又不失有点小古典的感觉。而在这首曲子之后呢，配合这首很美丽的小夜曲，一定很有感觉。Thank you.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说来这些音乐，我觉得都非常的美好，让我想到一些青春偶像剧，尽管没有看过，但是觉得名字是代号，就像是这些音乐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又像是你好旧时光。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一首是西班牙小夜曲，而这一首呢又是钢琴曲夜曲。夜曲的美好就好像有一种花前月下的感觉，柔润的而又特别的。这里是古典流行，在今天带给你不同类型的音乐。我看到有朋友来签到，二班的很多朋友，刚才继续来念念。哦，鸡妹妹你好，还有花瓣爱乐立本、缅甸猫怪灾虫，还有 Payton2008 清风明月小鱼娘， 歪的虫说觉得刚才那版摇篮曲，也就是新版卡农，可以突出了结构。小鱼娘也说刚才的那个摇篮曲就这个对吧，溪水长流，还有小星星。小羊说路上阴天有时有雨，那么听这首亚麻色头发的少女一定更有感觉了。今天是周末，我带给你的音乐都是无限的美好而有很多的想象空间。树下清风就说了享受中，还有朱自成、德西荣二和白。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德彪西的亚麻色少女，而今年可算是德彪西的大的纪念年份，因为他是1918年去世的，今年正好是他逝世100周年。这位法国作曲家可以说是近现代印象主义的鼻祖，但是他自己却不承认自己的音乐是印象派的，而他的音乐对欧美各国的音乐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现代的作品。而这首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原来是钢琴小品，那是在德彪西1901到1903年创作了24首前奏曲，而这首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就是德彪西所创作的包括12首乐曲的钢琴曲里面的前奏曲集的第一集当中的第8首。原来作品呢，德彪西运用了那种音响色彩，就像是画了一幅有色彩的图画，其中的和声的变化也是不同的。当然我们在这里呢听到的是弦乐版，更有一种朦胧的光影的感觉，而不是像大色彩块的感觉，你感受到了吗？Thank you. 门德尔松。在有时候我在想，也许大家会在想，一些作品那么的圣洁高雅或者崇高，那作曲家们的人品也一定是圣洁崇高的。其实并不是这样，有时候作曲家他的作品的内涵和他本身的人品和性格并不太一样。像众所周知的瓦格纳呀，德彪西呀等等，但是门德尔松却不同。他出生在贵族家庭，他从来不像其他作曲家那样为着生计而奔波，被迫写一首曲子，而他的性格人品也都是非常高尚。他是浪漫派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他的无词歌当中的春之歌。他也首创了这种题材，这种高雅纯正还有形式短小的钢琴曲无词歌的这个题材。而他的作品呢，也结合浪漫主义古典主义的特点，最重要的是他还指挥推动了巴哈研究的狂潮。他把巴哈以及其实挖掘了很多德国更早一些作曲家们的作品，他也创办了德国的第一所音乐学院莱比锡音乐学院，他还推动了音乐启蒙运动。所以说这真的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要想成为优秀的作曲家，先是一位优秀的人，音乐家、艺术家，然后是作曲家。当然有时候我也说了，作曲家的人品和他的作品有时候并不是挂钩的，所以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只要用音乐来感受你的心灵那就好了。这里是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欢迎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一会儿见。

此后他将戏剧的表演和演唱会的舞台效果都融入了小提琴的演奏当中，开始了环游世界的魔幻之旅。今明两天，戏剧《水仙》将在蓬蒿剧场上演。这是一部只有两个人的戏剧，一位是一心报效祖国的铁血男儿，另一位是学习优异积极进步的善良女孩。故事从1956年两人参加的一场舞会开始，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年轻的朋友不妨一起来体味父母的芳华，感受父母们对爱情和理想的坚守。戏剧《如果云知道》今明两天将在红点星空云剧场演出。这是一个由创业者演绎的中关村创业故事，本剧展示了一种鲜活的创业生存状态，浸透着理想和现实碰撞中的疼痛、彷徨、抗争与坚持。孟京辉戏剧作品《琥珀》将于本月24号到28号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该剧讲述了女主角小优是自然博物馆的解说员，整日与恐龙作伴，她平静的外表下隐藏了如火的激情和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和你一起唱，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娱乐最王牌，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时光流逝，经典永恒，音乐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窗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才发觉又走过一年。 FM97.4 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凌晨3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8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 音乐，左声道，右声道，明明是古典，也融合了现代。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是古月。 是不是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呢？这样的音乐，这样的跳动，虽然它改编了，但是音乐中有一种难以忘记的那种异国风情，这是什么呢？其实你想到了没有，雷姆斯基格萨科夫的史赫拉查德，也叫做天方夜谭当中选择这一段的 solo， 而演唱者是 Opera Babies。有着精灵的神灯，载着檀香的驼铃，还有面纱掩面的妖娆，甚至还有翱翔的飞檀，浩瀚无垠的沙漠。音乐真的会带给你无限的想象，在我们的思绪飘远的时候，他的这首行板让我们回来了。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第21钢琴协奏曲的行板乐章。 是的，就像清风明月说的这样，美静。我倒觉得莫扎特的这首21钢琴协奏曲当中的二乐章行版倒是很适合做摇篮曲。作为摇篮曲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我觉得应该有恒定不变的节奏。很多人说听人弹巴哈，巴哈其实我觉得弹得好的话，在节奏的不变上面会有更多的变化。我记得有人评价某位钢琴家说弹得真的好，觉得特别心静，但是我听来却觉得心很闹，因为他的节奏并不太稳，也是显示出他的心绪不稳。而说到这一首来自莫扎特，莫扎特的第一和第三乐章都是小快板的节奏，非常的热情，充满着生机勃勃，而二乐章呢就像是似梦似幻的旋律。今天在古典流行中，我觉得带给大家的音乐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梦幻的感觉。当然了，这一首就不一定了，但同样也很好听。其实这两个节奏也可以融合起来，你听。总觉得听到这句话心中很温暖，欢迎回家。这句话的感觉就好像我说欢迎来收听古典也流行。希望古典流行是你心灵的港湾，每当你有伤心难过或者有快乐的事，都可以想听到古典流行，可以在节目中分担分享你的各种情绪。难过的时候分担，快乐的时候一起分享，加倍快乐。而音乐就是这样，不只是调味剂，还在你心灵的深处有它的位置。今天是周末了，所以带来的音乐都是那么的美好。节目最后让我们汇入到热烈的嘉年华人群当中吧。这首曲子是莫扎特改编自他的土耳其进行曲，却是更加的热烈。